今天的第一首歌来跟各位分享到的同样是一首比较有节奏感的一首歌啊，这是来自于陈慧琳的《花花世界》。难得看一次娱乐新闻，也是看到了零绯闻零差评的陈慧琳，挺感慨的。出身好，事业好，不被花花世界而迷惑，踏踏实实的过自己的日子。所以现在重新出现在镜头前的时候，有一种年轻时没有的气质和气场，真的觉得很蛮赞的哈。对比我曾经很喜欢的一些什么萧蔷啊，只有说一声非常的感叹。所以说女人呀，这年过四十以后，充实快乐的日子才能够让你变得更加的美丽和幸福。这里是给你带来好音乐的音乐导航，我是肖辉，我们来听张惠妹《牵手》。 今天晚上，当我醒来的 一首张惠妹的《牵手》就足够能够让我们成为她的粉丝。在那个还在流行播着港台抒情慢热歌曲的时代，横空出世了活力四射的嗨翻天的歌，让我深深地记住了这个唱着快歌太空的女孩张惠妹。她也让我见识到了活力四射的快歌都是流行的，都是那么好听的。但是现在回忆起来的时候，还是会有很多的画面感浮现在我们的面前哈。接下来我们同样继续要听到的是一个女生的歌声，这是来自于 Coco 李玟的 So Crazy。 Ladies and funky gentlemen, this is the Coco Lee track. The Coco Lee. Check it out. What's that? What? What's that?

这首歌是来自于叶倩文和杜德伟的《信自己》。不知不觉，这出道已经30多年的这个杜德伟，他的每一首歌呢，都是代表着过去每个阶段不同时期的自己。他说，希望自己能够永远的做最新的音乐，带给华语乐坛最流行、最前卫的娱乐震撼，也带给每一位歌迷更多的听觉和视觉的享受。同样看看时间，今天陪伴各位的时间又要告一个段落了。最后一首歌我们要交给黎明，给我们带来《眼睛想旅行》。同样还是那句话，节目之余呢，欢迎各位下载手机 APP 蜻蜓 FM 在线收听以及回听往期精彩节目。同样想要在节目当中分享你要给大家去推荐到的那些歌曲的话，在微信当中来关注 SYMM0321， 我会看到，我们也会在最尽快的时间当中把你想要听到的那首歌推荐给每一位喜欢音乐的朋友。我是香辉，明天再见吧。 上的大小，所以每条街都是上在图案。经过的人没有名字，唯有城市街景不算，最后时间得到所有光芒。站在明亮之间抬头仰望，风吹带着夜曲泪和曲山，真相我们早已不能改善，除了勇气我们一无所有，除了失去我们没有遗憾，拥抱正方温暖你的爱人。 春节早来临，节前全都忙送礼，礼品内容是难题，新年送礼莫发愁，平安车险为你解烦忧，一至三月到期未投保私家车主致电40086个0，平安车险询价就送抱枕被一个，投保还有更多优惠活动，具体详询40086个0。平安车险投保热线，一个电话让您接下去每一天都有新的笑容。现在要是下载平安好车主 APP， 还有更多惊喜我们等你。今年春节早来临，节前全都忙送礼，礼品内容是难题，新年送礼莫发愁，平安车险为你解烦忧，一至三月到期未投保私家车主致电40086个0，平安车险询价就送抱枕被一个，投保还有更多优惠活动，具体详询40086个0。平安车险投保热线，一个电话让您接下去每一天都有新的笑容。现在要是下载平安好车主 APP， 还有更多惊喜我们等你。 哎，小孩子不能这样玩大人的手机。 妈妈，老师说让我们找一找周围最好听的声音，我用你手机录的，你听听。 嗯，真好听。 还有呢，你再听。 大娘，您坐我这儿吧。 谢谢谢谢。 妈妈，我把它扔到垃圾回收箱里吧。 哎，不好意思，对不起啊。 宝贝真棒，这些声音都是最美最好听的。 城市文明，让我们一起努力，让聆听成为一种幸福。 北京时间8:00。